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 Kong Fitness.com， 我都係 Kiss。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阿龙 ，Anthony。 喂， 翻嚟喂， 早晨 啊，早晨啊，真系，喂，我覺得頭先咧，即係我哋嘅監製咧，呢個新監製阿南哥咧播，即係中間嗰段歌係 OK 嘅， 係嘛， 因為我哋即係如果 download 聽嘅人咧，冇話聽到頭先嗰中間嗰首歌噶嘛，因為我哋愛嚟間下場，等我哋休息，就叫做無間道，就配合翻我哋第一節啱講完臨尾講嗰兩樣嘢，就係呢個究竟當日爆破玻璃呢個行動。是不是中共部署的一部分？ 我都好少一樣嘢呢，就係話陳秀慧點樣為呢個叫做係法國佬去辯護，話佢冇事呢，就純粹因為佢夠硬正，而呢個689派嚟嘅人，而嗰幾條僆仔點解要坐監呢？就因為689派嚟喎。 嘩，佢呢個故事 我真 係創作得幾好。 唔係真係八思返其他點解即係呢樣嘢點樣 make sense？ 老實講，如果689派嚟嘅人都可以苦肉計坐埋監嘅，咁點解法國佬要放過佢呢？偏偏點解咁優待佢呢？咁厚待佢？ 反而應該調返轉頭，就係呢689派嚟嘅人呢，第一律政署就唔應該上訴啦，因為初時係判佢240小時社會服務令㗎嘛。 150啊， 150咋？ 系啊， 唔系240添啊！屌，哇！仆街，当年我咪多过佢，我做飞嘅集结，我都似160啊！大佬，屌！ 唔系如果 我冇爆玻璃喎，大哥。 唔系即系我觉得好奇怪一样嘢，如果咧，即系你咁话俾人听，689派你做嘢嗰啲人咧，系下下要坐监嘅，以后边仲边有人揾，即系仲边度揾到人做嘢噶，大佬？喂，即系话阿李思嫣嗰啲咧，你要预咗随时坐监噶。即係呢啲周融嗰啲咁嘅撚樣呢，又係要坐監㗎隨時。 喂，你搞清楚。 因為呢個689派嚟嘅，所以就要坐監。咁撚樣都得嘅。 唔係應係咪應該咁講啊，公投呢其實就係罰得少啲嘅。咁嗰班要做嘢嘅人呢，咁你可犧牲㗎嘛。到時到派得點安家費嘅話，咁佢哋咪要食大餐囉。 咁法國佬有咩咁特別？佢 公投啊。公投 即系佢系公投， 系啦，公投咪150小时服务令咯。 唔系，但系佢唔系啊， 唔系啊，佢撤控啊，直情系。 系啊，撤销 佢直情撤控啊，乜撚嘢事都冇啊，就系因为够硬正啊，你信唔信啊？ 唔系， 喂， 开头咧，我想讲咧，第一就系佢撤销控诉咧，其实已经系觉得佢好诡异嗰件事。 嗯， 有乜理由呢条友？喂，件衫又睇到，乜都影到，除咗个口罩遮住咗之外，有咩理由佢撤控？如果用呢一个嘅政府打压意见人士嘅逻辑，呢个人系第一个目标啦， 梗系啦。你点能够话咁硬正？喂，陈文敏而家咁硬正啦，点解唔撤控啊？喂，点解你唔放过佢啊？喂，系咪因为你够硬正，所以共产党识英雄撞英雄啊？会唔会有咁嘅道理啊？ 喂，第二样嘢就系、开头咧，我都争啲俾阿鸠达老婆咧滚咗，我以为佢乜嘢咁硬正啦、 啊。喂，即系原来试过原来。 喂，嗰、那个硬正原来就系话我唔捻俾口供。喂，大佬呢个系 common sense 呢个常识嚟噶，唔系事必要你讲嘛？大佬睇戏都有讲啦。你所讲嘅嘢我会写低，同埋会作为呈堂证供啊嘛。我哋任何一个参与个抗争嘅人，尤其是系绝大部分嘅左交，都识噶。差佬拉咗你之后，你系唔会讲嘢噶，你戆居嘅咩？咁咪叫硬正咩？哇！你个硬正真系容易理解啊，大佬。 乜而陈秀慧？ 咁咩叫软弱啊？软弱同硬正原来就咁样嘅判断啊？ 系啊， 唔俾口供就叫硬正啊，大哥。 系啊。 咁你即系话嗰三条僆仔俾咗口供？ 嗯， 系咪咧？嗱，第一，我哋真系要揾啊，嗰三条僆仔系咪真系俾咗口供啊？ 嗯， 真系奇怪啊！真系 啊，咁同埋即系而家你黄杨达，你受嘅控罪最多嘅，成53条控罪。 冇啊，佢唔会告佢话俾你听。如果我而家嘅判断就系、你睇晒成个阿爷嘅部署同埋策略。黄杨达所谓嗰50几条，其实我怀疑系基本上咧系一个台底交易。 嗯， 嗱呢啲嘢真系叫密室谈判，我俾你听。 嗯， 台底交易地点咧喺清场之前就拉 Q 咗佢，就话控告佢50几条，咁你咪觉得佢硬正咯？ 用陳秀慧嗰個角度，跟住你清場嘅時候，你就唔再搶啦。如果你用黃洋達嘅路線同埋鬥爭嘅策略嘅話，如果唔喐你嗰五十幾條，繼續留到最尾，你會點做啊？你唔可以瞓喺度，俾好似我哋咁俾人拉噶嘛？你應該係點啊？你係以武制暴啊嘛。 黃洋達， 咁你點樣做呢場戲出嚟啊？黃洋達，因為你係平時呃鳩人噶嘛，你講就講到好大聲。口号嗌到佢几响亮，跟住实际做嘅时候就好软弱噶嘛，大哥。咁所以你谂下，谂翻转头，呢个咪成个老共嘅部署。阿龙，你帮帮手，而家咧我就拉你入去，咁你就唔好再留喺嗰度啦。 消失一段时间先。 系啦，跟住咧嗰五十几条，一条都唔会过话俾你听。嗱，而家我逻辑咁推断咋，即系我收唔到咩任何风啊。你即系风水都呃你十年八年啦。吓一年到你就应该去判断啦。 但呢样嘢好似唔好合理喎，唔合理系在于黄仁达不嬲都唔会守到最后有事 啊，佢先知噶。 喂，佢次次都已经做先知已经奇怪噶啦，我哋都冇收过任何风，大佬都唔知几时会俾人拉嘅。 啊，一个佢一个吓，另外一个姓黄嘅永远都系出事唔喺香港噶嘛。 咪所以你唔觉得睇翻事后睇翻成件事爆破玻璃啊？龙和道啊，甚至乎后期即系本土派唔知坚定流嘅即系踢劫啊，整炸弹嗰啲行动，其实我觉得呢个根本系老共嘅部署嘅部分，系打巢你成个抗争运动嘅策略嘅一部分。咁你咁样分析咧，你就会觉得你依然系会最憎嗰个系边个？你系共产党嘅啫。所以呢啲人咧已经系变成佢棋子嘅一部分。你谂下，佢哋嘅做法都系奇奇怪怪嘅。佢哋唔系话咩敢做不应时抗争嘛，系咪？ 敢应不做事政棍， 敢应不做事政棍，我 只做不应事政棍，唔系， 系啊，即系敢做不应事政棍啊，系啊， 唔紧要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去到法庭嘅时候嘅抗争，点解你而家选择系认罪？嗱，当然你话我认罪嘅话，就系代表。我应该是确认我这个行动嘛，你连律师都不应该请啊，即用他们那个逻辑啊，我们一定请，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法庭抗辩嘛，我当然不认罪啦。但老实讲，你打爆玻璃你是很难解释的、啊、一时冲动啊，你还是啊，如果我是你，我不是解释什么叫以武制暴咯，就是这个机会。为什么我要将行动升级咯，所以我应该是不认罪。因为你才有机会给你解释嘛。同埋你请个律师同你辩护仲捻好笑，就话我听到网上谣传，所以我咧就做咗呢个行动，系求情嘅理由。屌！ 你咁讲佢唔应该求情，佢应该喺法庭嗰度问米希特拉上身，然后发表政治演说。 冇错啦，你话俾佢听，我所有呢啲咁嘅行动，都系我革命嘅一部分嚟嘅。 吓、 喂，你谂下。恐怖分子 ISIS 啊，咩间时嘅爱尔兰共和军啊，喂呢啲行动你系要认噶，扑出嚟认添啊！即如果你系热血公民，如果你纯粹如果觉得佢唔系鬼嘅路线嘅话咧，你应该话系，我系要嚟爆你玻璃，我动员群众，我组织群众，因为我要反共啊嘛，我要本土啊嘛，我唔信你和李飞飞嗰套嘛，咁你成个行动本身个逻辑好贯彻啦，跟住上到法庭嘅时候，一系就话系啊吹啊，我系咁噶啦，我认罪，你罚鸠我啦咁样。 呢、這个 我预备坐监， 呢、這个金地模式 吓，呢、這个系一条路线方法，冇错嘅，啱嘅。第二个方法就系、是、抗辩，我利用呢个机会喺法庭里边将我哋嘅政治理念一次过铺出嚟，等公众去即系评断。我冇唔否认我爆破玻璃，我认为应该一定要爆。喂，咁咪好合乎逻辑咯。 但系呢一招你仲要连带一个行动噶，就系、是、喺羁留期间咧，咁佢哋就第一样嘢就写书俾希特拉咁样写本《我的奋斗》出嚟，第二样嘢就学爱尔兰共和军咁样绝食，逼梁振英同你对话喺台呢个法庭上面，大家一齐互相辩论。 咁啊真系叫硬正啦， 系、哎、所有嘢都冇做。所谓硬正就系、是、俾口供， 唔俾口供。喂，原来唔俾口供就 即系硬正咗好捻多次啦，仆街。 由僆仔嗰時候已經係開始硬正啦。 原來呢啲就係熱狗嘅招。 你硬正嗰下，你好似唔知攞把刺月餅嘅刀就夾， 唔係 梁振英。 我哋唔會即係唔會面皮厚到話呢啲叫硬正啊！ 我知啊，咁我所以咪話你硬正嘅程度，你咪就係攞把月餅都扛住梁振英呢樣嘢要英勇好多咯。 咪所以你嗰啲根本係基本嘅法律常識。是吗有乜理由我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一样咋嘛无罪推定嘅基本概念嚟嘅咋嘛你拉得我嘅我可以唔讲嘢㗎嘛我同你讲你把撚啦係咪喂呢咁点佢同硬正冇关系嘅哇真係犀利佢哋真係。但係佢哋嗰套嘢有好多人信喎仆街佢哋发个佬咁咪叫硬正喎屌。喂如果真硬正就好似同我头先同阿 Anthony 同阿龙你嗰个分析嗰套喂你选择是但一样你都叫硬正啦。 嗯 你有乜理由叫个辩方辩护律师帮你咁样求情啊？虽然帮你求情就系因为我唔信咗网络23条将会听日喺立法会通过。 嗯，唔系而嗰个消息来源系《热血时报》系唯一一个消息来源嚟噶嘛？系咪？咁呢个系咪你要去为呢一个即系俾人拉咗呢两个年青人系要道歉咧，做一个交代咧？你系咪不实先？你讲嗰样嘢吓？ 唔系啊，佢最蛊惑嘅一样嘢，好似头先你咁讲， 从来都冇交代过嘅。 我哋 elaborate 都唔够啊，就系佢同嗰三个青年啊，系划清界线， 唔系划清界线 呢样嘢先契弟啊。 唔系划清界线都算啦，话系六八九派嚟嘅，即系话系鬼嚟嘅。喂，你有冇冷血啲啊，大佬？ 咁 你系咪黐线噶？喂，你话佢唔关你事都算啦。有冇可能咁样屈佢哋啊？喂，嗰班友系真系听咗你去老点佢先过嚟噶。 咁我唔知佢真系收到风，因为佢自己都系啦。如果系咁讲，就系、是、即系用我头先嗰个分析同埋框架同埋逻辑咧，就系、是、其实咁佢都系六八九派嚟。不过咧，嗰几条僆咧系冇人识嘅、就揾我顶咗板啫嘛。 吓、喂，佢咁似共產黨呢二戰嗰陣時揾阿潘漢年走去同阿汪精衛傾偈，跟住奶 Q 咗嘢之後咧，就即刻將阿潘漢年打入冷宮咁。 唔係，咁你呢個幾個僆仔，你仲使出嚟行嘅？ 冇啊，嗰啲咧就黑社會嘅做法嚟嘅，就係咧幫阿公咧頂緊咗之後咧，就我日後俾阿安家費嚟，所以佢唔會回應嘅。我哋都預估到嘅，唔通佢叫條僆仔 clarify 自己，我唔係六九九派嚟㗎，我係黃洋達派嚟㗎咩？屌！跟住黃洋達喺度承認啊，就話中共指揮我哋去搞啲壇咁嘅嘢㗎，屌！唔會㗎嘛，唔係嗰幾條僆仔已經係 expendable 㗎啦，係被犧牲品嚟㗎啦，但係可能有安家費，可能有即係賠償翻損失俾佢，屌你咩？你個撚樣收聲，你定咗呢一版佢。 但依黃洋達咁孤寒，你覺得佢有幾多？ 唔係佢孤唔孤寒？ 唔係佢有冇錢嘅問題啊嘛，係背後佢嘅靠山有冇錢嘅問題啊嘛。 即係後面有人策劃成單嘢。 喂，呢單嘢係成功到爆啊！俾你聽啊，呢個係成個雨傘運動差唔多繼龍和道之後，佢係轉捩點嚟噶嘛。系令到成个公众咧，系更加要求你撤出呢一个嘅金钟包围政府总部呢个占领行动里边，系最大反感的一样嘢啊！系令到你所有嘅组织领袖不得不决定，一系就升级，一系就收皮。因为大家已经系神憎鬼厌见到你哋。有乜理由听到个假消息就走去冲噶？屌，有冇老豆生噶？有冇阿妈教噶？大哥，系嘛？喂，自己唔会 verify 一下？我信《热血时报》，屌，不如我信《人民日报》。点解唔捻信《大公报》？点解唔信《文汇报》啊？黐线啊！简直系证明呢班系成个运动打击成个运动部署嘅一部分。讲完啦，真系。 即系同而家阿兴兴啊，同你哋上廉署一模一样，成个延续噶啦。即系嘅意思啊。 嗱，兴兴就系另外一边。 嗯。 就走嚟共產黨去安撫成個反對派嘅其中一招數。 嗯 嗯， 我哋上廉署，羅冠聰、周永康嗰啲要被起訴，就係另一招。 嗯 嗯， 所有人係唔同嘅招數去對付。 嗯， 去穩定成個香港嗰個局勢， 度身訂造嘅，全部都係 即 係 幾管齊下。 因為佢知道阿四方嗰啲咧，中意傾噶嘛，即係同你傾，喂，你係唔會托手爭噶嘛。系咪？你一定制噶嘛？咁所以其实你讲， 咪同埋你好简单啫嘛。你一话去倾，出咗呢段新闻， 出晒水， 跟住你除咗嗱，你会屌佢噶嘛？ 嗯， 我哋实屌佢噶嘛？话佢戆鸠啊，话佢即系擦鞋啊，话佢密室谈判啊，话佢同共产党台底交易啊，咁你咪又散晒咯？ 成个反对派都散捻晒噶啦。 嗯， 阿爷就分而治之噶啦。喂，佢面对建制派嗰种分裂，佢已经好头痕。成日召你班友仔上深圳，话俾你听，喂，大佬好好地支持个行政长官啦，下一任再讲啊，大哥。而家班友仔唔系噶嘛，个班友仔例如你田北俊，喂，嗰啲屌我大妈耍嚟嘅，大哥，一个唔好彩，系嘛，咪一个唔觉意，我可以走捻咗去嘅，我睬你傻，我同你顶咗咁捻多板。 个问题系你搣我柴在先啊嘛，仆街。 冇错啦，你又搣我柴。 嗯， 冚家祥系嘛？喂，民主党出嚟讲嘢咯，好似啱睇到新闻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讲乜捻嘢啊屌！ 嗱，佢就话咧，即系其实点解要同呢个民主党倾？唔系即系民主党点解要同中央倾咧？即系围绕香港就即系处于个水深火热嘅状况，咁咧即系有必要就同中央派嚟嘅人咧就倾偈嘅。咁但系呢个你都解释唔到，点解系要同呢个港澳办倾偈嘅必要性？而呢样嘢亦都解释唔到点解系港澳办唔系中联办啊嘛，系咪？就 正咁，佢冇角色系做政治评论，需要话俾你听系中联办唔系。 唔系嗱，另一样嘢 点解唔系中联办而系港澳办嘅？ 另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就话即系呢个点解唔会同呢啲传媒首先倾咗先？因为如果咧即系呢件事一早曝光咗嘅话咧，就唔会倾得成啦咁样样。咁但係话佢有必要就当面批评，咁正如我哋即係嗰阵时喺占领期间佢讲呢啲嘢，或者即係喺即係政改表决之前，你话啲密室谈判啊呢咁嘅嘢，喂，其实如果你讲啲嘢係同你过往讲嘅嘢係无分别嘅话呢，咁其实你根本上係冇必要去密室谈判嘅，你同边个讲都一样㗎嘛，你去即係对住传媒喊话又一样嘅，你对住佢即係面对面讲嘅嘢又一样嘅，咁你使乜密室谈判啫？ 唔系，所以我咪觉得佢哋戆居咯。即系如果你嗱，你唔好当佢哋鬼先。 系有蚀冇赚啊嘛。 系 个效果系。 你俾个位阿爷上啊嘛。跟住老实讲，你睇完而家即时新闻呢段报道，喂，阿爷究竟落嚟嘅目的系乜嘢？佢同你讲咗乜嘢？你乜捻都冇交代。 啊、 你真系 defend 自己话自己唔系密室谈判，我哋 唔系密室谈判， 我欢迎同中央沟通，咁倾咗咩内容啊？ 咦，喂，水深火热，但原来 倾咗咩内容啊？ 你话水深火热，但原来倾嗰啲嘢阿妈系女人嚟嘅。 喂，你叻嘅话咧， 嗯， 即系我唔系要善同你倾偈同埋沟通嘅人一镬， 嗯， 一下，而系在于你应该话俾香港市民听，今次佢落嚟由缘起，边个揾我哋，佢想倾乜嘢？在会谈里面谈什么内容，我们怎样回应，而我感觉到他是不是有诚意啊，定是成个统战的一部分。喂，你要讲那些东西开几个招待会。阿哥他讲的东西全部阿妈女人难听的讲，就是跟我头先估的跟我第一次估的东西一样。扑街。 喂，其实会 屌我出嚟做发言都得啦，帮佢 会唔会好似谭博咧？佢喺光明顶嗰度就讲一样嘢，其实话佢话共产党就真系玩你翻泛民嘅手段非常之简单。其实你兴姐又好，边个都好，想中联办乜嘢都唔使做，净系食餐饭落翻嚟，真系咩都冇做过噶。 你就玩捻完啦，话俾你听。 系啦， 咪其实好戆鸠。 喂，我哋今日啊，学阿 Anthony 用头先你嗰个 logic 啊。你都要同佢划清界线啦，仆街！我就觉得冇责任同佢划清界线，屌关我卵事啊！佢系建筑港澳办、建中联办，系咪？我使乜同佢孭上身啊？佢系我老婆，屌我老婆，我都划清界线啦，大哥，系咪？如果我老婆走去呢个港澳办，屌关我卵事啊，大佬，我又冇份见，系咪？我点解同你孭？我又唔系同你同一个政党，大哥。但系你一听完呢段新闻，你都觉得好卵可笑啦。 咪同埋咧，你系 成为人哋统战嘅一部分，成为人哋统战嘅工具。 你即系揾自己笨啊！即系揾自己石头抌自己脚。因为咧，你咁样做呢啲嘢， 冚头埋墙啊！ 你做呢啲咁嘅嘢系冇建设性对话，你只能够系俾人落人口实，就系话你真系有一啲不可告人嘅一啲，即系叫做系台底交易啊嘛。 嗱，话俾你听，我咧，如果我系 引人瑕疵啊嘛。 嗱，我再跳一步添。如果我系佢哋嘅话咧，我会见。不过我出到嚟咧，会讲头先我哋讲嗰啲嘢，我讲嗰啲嘢，边个揾我，我点解见，我个考量系乜嘢？佢喺个会里边讲咗乜嘢内容？我哋点样回应？我哋未来民主党嘅策略究竟系点样对付中共？ 喂，你要讲呢啲嘢，你见完咪冇事咯？ 唔系时间点咧，佢系交代咗嘅，就话政改表决之前咧，梁爱诗就做中间人，就话冯毅就想见佢，不过佢当时认为冇必要。后来表决咗之后咧，冯毅想再揾佢见面，佢觉得唔系时候要倾一倾 内容啊。 冇咯， 唔系你估佢点解想？你有冇问梁爱诗点解想见我哋啊？点解唔见其他泛民啊？ 嗱、有一样嘢， 我去做记者，我问到个口哑哑啦。 啊，呢、這个 有一样嘢我可以 如果我系佢哋，我就会咁讲啦。如果你揾我哋见都得，不过你要揾埋工党， 系啱啱 公民党、人民力量啦。佢哋唔肯见，佢哋嘅事。OK， 嗱，我嘅路线，我哋主流泛民嘅路线系咁捻样。同埋我一定会讲佢喺个会里面冯毅同我讲咗乜嘢嘅内容。 佢冇同泛合会交代。 喂，你作为香港市民嘅代表、人哋一人一票选你出嚟。你係咪应该同我交代中央政府尤其是你係反对派。究竟同我讲乜嘢，建制派见完一嘢次次都讲啦。有乜理由你一句都冇讲啊，你再睇个即时新闻有冇交代一屌你。除咗讲埋梁爱诗之外， 嗱、有一样嘢都可圈可点嘅，佢就话提到有啲事情系香港嘅内部事务，唔希望谷中央干预，但系有啲嘢，从来 民主党都系咁讲噶啦。 但系有啲嘢， 你唔使见冯毅，你都系咁讲啦，系嘛？ 唔系，但系佢咁讲，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有啲嘢系中央钦点嘅人咧做出嚟嘅问题，中央有需要知道，即系话俾你听咧，佢而家做紧样嘢咧， 就督灰 督背脊系啦，督灰 即系督灰。呢啲系叫督灰啦，屌督灰只啦。 嗱，唯一建设性嗰样嘢就系督灰啦。嗱，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样嘢咧，即系呢个冯毅话见呢个民主党嘅两个 point 啊嘛，一个就系政改问题啦，政改问题好明显系废话啦。第二样嘢系管治问题，管治问题咧，我谂只能够咧就系、同其他而家建制派咧，即系嘅阵营里边啊，即系曾玉成又好啊，即系吴康文又好啊，即系钟国斌又好啊，其实呢啲咁嘅人咧。四出喺度讲，即系呢个表达不满咧，其实系可以连成一线。就正如就系话，其实喂，而家可能梁振英真系危危乎，其实系真系危危乎。 咁你想借呢一个嘅反对派嘅民主党嚟踢阿梁振英一脚添？我跨越你，即使你见完佢之后，我再见佢。咁你咪即系难听啲讲，就系、是、 变成打空啊！ 变成阿爷去踢梁振英落台嘅一个工具咯，屌！咁嘢你咁讲，你喺记者会度咁讲，屌吓！阿爷其实唔捻信梁振英噶，屌！而家你爷走嚟问我哋啊，咁样，所以我都叫佢落台咯，屌仆街你咁样，喂，呢系咁讲。如果唔系，而家大把指控俾人讲啦，点解拣你？倾紧咩内容？有冇谈判？有冇交易？系咪政改会重开？系咪？系咪真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屌！讲呢啲嘢啦， 唔系咁呢个我哋又要咧就连结翻咧以前阿谭博咧讲样嘢就系话香港嘅问题唔可以净系香港即系呢个内部去睇嘅，就系话其实系嗰个叫三层互动关系嘛，就起码你同大陆嗰个叫权斗，其实嗰个互动咧系一定有关系。喂，老实讲，如果你系以习近平嘅意志嚟讲，佢梗系希望就系话稳住香港嘅局面最好啦，系咪？喂，而家你大陆系周街围都爆炸噶，真系一日两三爆嘅，其实可以系。喂，大佬，即系今个礼拜都未停噶，吓、即系嘅琴晚咋，武汉啦，次次都系夜晚噶，山东呢、这个武汉、浙江。 天津 山仲有啲咩啊？仲有呢、這个系好 Q 多， 佢搞唔清楚。 咪所以咧，对佢嚟讲，你应该咁样思考共产党嗰个成个即系部署同策略嘅，就系咧香港呢一个问题，其实佢都系想解决咯。香港人咧，千祈唔好咧系妄自菲薄，就觉得唉，屌而家我利用价值啊好低啦，我哋对国内嘅 GDP 嘅 contribution 即系剩翻3% 啊嘛，好似系。系嘛？即系佢而家可以唔鸠你我哋咧，而家大国崛起啦，咁样系嘛？即系全世界都惊鸠佢。唔系，你从一个管治者个角度同埋逻辑去谂呢个问题，就系、是、呢个问题我要 settle， 你唔好烦我。因为我内地大把问题，头先你未捻数啊，西藏咧，新疆咧，内蒙咧，喂，嗰啲嗰包仔全部都系作反友嚟嘅，比香港人更劲。话俾你听，嗰啲系武斗嘅，嗰啲真系屌，一系就自焚，后屘又炸鸠你。 啊！一系就火車站。 喂，香港已經好平和噶啦， 你 settle 咗香港嘅問題就係 settle 咗好多問題㗎，對阿爺嚟講，因為我好撚煩啊，我入面都仲係，係咪啊？我經濟又唔掂，我股市又冧當，又要國際上又同呢個國力又同嗰個國力，應該同日本仔，應該又同呢個菲律賓，應該同馬來西亞，應該又同美國佬。喂，我咁多嘢煩，而家你民主黨咪幫佢一把咯，所以，真係幫佢一把，會見反對派啊嘛。因為點解咧？你去諗深一層嘅，對香港嘅中間群眾嚟講。即係嗰啲所謂難聽啲講叫契弟啦， 港豬 啊，嗰啲就即係看風洗舵嗰啲啦，係嘛？即係騎場派啦，長頭草啦咁樣。哇，好啊，咪去傾下咯。呢、這個就民主黨嘅路線啦。但我唔滿意就係你應該借呢個機會咧，係同香港市民交代，究竟佢今次嚟揾你，唔好俾我哋咁樣分析同埋估啦。目的係乜嘢？佢想製造乜嘢嘅效果？而你係會點樣應對？呢個你要同我哋分析噶嘛？喂，作為成個反對派分析噶嘛？ 可能佢諗唔到咁多噶，佢就係諗住覺得，喂，大陸有個人落嚟同佢吹下水，咁佢真係求其吹下水嘅。 我覺得 冇諗住交代啲乜嘢嘅。 而家喺呢個階段咧，你話見中央，你都講唔出自己嗰個論述喺邊咧？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佢根本就冇論述。 唉，即使唔好我頭先嗰個要求咁啊，你去見佢嘅時候都寫一板紙啊，仆街。我俾啊边个啊咩啊阿冯毅兴嗱，我有十点，嗱你搞好香港就搞呢十点啦咁样。 唔使噶啦，我唔识咁多字，我就识五只字嘅啫。梁振英下台五只， 唔系咁啊。第一个 point 咯，第二你唔好硬搞港大啦，你唔好玩秋后算账啦，系啦，你唔好攞啲国家机器廉署啊嗰啲差佬嚟搞我啲反对派人士。喂，你写呢啲都好啊，仆街嗰啲嘢，喂。我十五分钟之后，我同阿龙写捻完啦个板子，仆街。 乜其实系 新闻自由嗰啲使乜讲啊？ 我反而觉得即系 屌你老， 阿四方真系其实佢丧失咗一个自我宣传嘅机会。 你都唔捻系反对派，唔加 钱。喂大佬，喂你盐水，你而家食水苦主大联盟。喂，其实你系咪借机都要讲讲？喂，你而家你中国建筑啊，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做啊？喂，你而家点样去善后啊？系咪啊？喂，呢啲嘢如果你咁样讲嘅时候咧，你起码对呢个民主党咧系一个大有帮助。 阿冯毅，我话俾你听，你内地嗰啲吓国企冚家祥，中国建筑系，喂大佬你赔乜？喂，你同佢搞捻掂嗰啲嘢去啊，大哥，我拍台啊，系咪啊？喂，同埋我见嘅时候，即系讲一转头就系、是，喂，点解唔 call 记者？ 系啊， 点解唔 call 记者啊？事后先讲， 唔系其实你 call 记者佢都奈你唔何啦，屌！讲真，你有乜嘢惊俾人哋揸啊，大佬？ 即系黄之锋当日玩鸠啊，唔黑剑嗰招嘅啫，即系喺教育局楼下嗰度 call 晒记者过嚟，然后打电话俾吴克俭，喂，落嚟倾倾啦咁样。 咪系咯， 唔系佢哋惊系咩咧？惊冇下次。 咪系咯，屌你有。 即系头先我做嗰啲方法咧，就系冇谂下次噶啦。咁我都达到一啲嘅政治目的啊。你玩得我哋成个反对派咁捻紧要，你玩得我哋香港人咁紧要， 其实佢真系天真。 只要我唔俾啲颜色你睇啊！ 乜捻嘢？ 我同你好捻 friend 啊！喂，大家系政治关系嚟嘅咋，唔系朋友嚟噶，阿哥。 唔系你仲系有少少叫做你仲有少少政治能量嘅时候先见你。喂，大佬，而家你就系区选啊！咁啊，散兵又好，即系假散兵、真散兵又好，跟住嗰啲搵十五万买你嗰啲又好，全鸠部都系叫你民主党嗰啲飞嘅。喂，根本上想置你于死地噶啦， 真真正正嘅滔滔， 根本上想置你于死地，你仲想要后咩下次呀、啊、哥？ 所以咧，佢哋咧都系唔够老邪玩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点咧？我哋都系嘅，我包括我自己都系。你要熟读中国共产党由陈独秀成立之后，人哋嗰个嘅党内斗争嘅方法，同埋点样去对付国民党嘅方法。 喂，你 呢个真系要熟读啊！我话我咧，而家话你冇咩搞嘅时候咧，真系要重新研究一下咧，喺老共成个崛起嘅过程里边，包括佢当权之后，点样去打击自己嘅意见啊？点样搞刘少奇啊？点样搞嗰啲知识分子啊？喂，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学习嘅教材嚟嘅。如果你喺香港从政嘅话咧，我哋唔可以真系读社会科学嘅仆街，你只要读少少历史。我哋以往咧发觉最大嘅问题系咩咧？我哋睇得太多西方嗰啲嘢。我哋用西方嘅政客嘅方法咧去处理老共系搞唔捻掂嘅，美国佬都搞唔捻掂啦，话俾你听。 你点可以同佢斗无耻嘅算啊？ 喂， 人哋無恥嘅時候，咁我無恥少少都好啊，大佬。而家你咁撚君子，咁撚我都唔知係君子定係即係人哋棋子啊！仆街屌，咁棋子多定係君子多咧？真係我都判斷唔到。唉，休息一陣。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